欢迎收听来月文化制作出品的多人精品有声小说《过桥米线之无可奉告》，作者功夫包子，演播八千里路、毁音绅士、杜潇，后期制作山匪。 乔家，你别给我出什么幺蛾子。 郭林刻意不去回想之前那些跟暴风有牵扯的犯罪现场，就希望那个脑子比谁都转得快的男人这次能想个办法出来保住自己的小命。他们都对对方许过太多的承诺，这些乱七八糟的破账没算完，乔家绝对不可以撂挑子。因为地标只能显示大概的位置，郭林选择了一个比较隐蔽的地方停好车之后，在周围绕了好几圈才确认乔家应该是在娱乐城里。 到这种地方能干什么？ 郭林从后门溜进娱乐城，一路小心翼翼地摸索。这个娱乐城里头比外面还要简陋，处处都弥漫着一股乌烟瘴气，空气中扩散的味道郭林很熟悉，这地方绝对不是什么娱乐场所，这是个毒吧。以前市中心也会有，这两年因为清扫的力度比较大已经好了很多。毒品的网络世界，各个分级之间的关系非常紧密，很多差家为了控制毒品外流，大多数不让散客把毒品带走，都是在他们设定好的地点吸食，这样一来方便集中处理，二来也避免了这些人被抓之后给他们惹麻烦。郭林已经有段时间没撞上这种大规模的毒吧了。这个娱乐城说大不大，说小也不小，如果里面都是包间，可以容纳的人也绝对让人叹为观止。他从楼梯通道穿入内廊，想知道里面的构造到底如何。但是郭林没走两步，就看见头顶挂着一个摄像头，机警地退后几步。郭林发觉身后的衣柜没上锁，就直接闪了进去。结果里边刚好有个男人在里面吞云吐雾，看身上穿的衣服似乎是这里的服务员。郭林把人打晕了，绑在边上，顺便换上了这里头的工作服。这种毒吧一般对人员的控制都很谨慎，郭林知道自己一旦被人撞见就有可能被识破，他没时间浪费。娱乐城分了两层，下面主要是舞厅和酒吧，最边上有几个 K 歌用的包间，一间间的扫过去是个不小的工程。郭林一边要小心不被人看见，一边还要在光线昏暗的房间灯光里找人，整个人神经紧绷的要断了。就在他找了大概七八间之后，突然听见有几个人谈话的声音，左右看了看，他只能临时缩在电器间的拐角。幸亏这几个人也没有往这边走的打算，只是例行巡查的转了转。不过他们的谈话内容对郭林来说却是个好消息。 哎，我真没想到我们这种小地方还能看见鲍先生这样的人啊！ 你果然是个瞎眼的，那根本不是鲍先生，你没听见其他人叫他严哥呀？ 操！ 我更好奇严哥带来那个，哎，也不知道是什么来头，听小赵说来了就被扔在209，严哥只说要看好。 你都不知道，我就更不知道了。 啊，行，也没指望你。 两个人一边聊一边走了一圈，见没什么异常，就又沿着楼梯回二层了。郭林等到一点声音都听不见了才出来，他不能这么大摇大摆地走上去。四处观望半天，他最后选择从厕所的位置爬上去。这个娱乐城不高，爬上去应该不太难。很多时候，面对危机的最大法宝是运气。郭林觉得他今天的运气真的是出奇的好。这娱乐城的洗手间后面竟然都特地弄了个装饰物当做灯头更好。一般这种双层建筑的结构都是一体的，这家娱乐城有些年头了，格局很简单，一层二层的洗手间布局完全一样。他推开窗户翻身跳进去，在门口听了一会儿动静，一直到听不见声音才探头出去看。这一层的房间比下面多了许多，要不是知道了209这个房间号，郭林恐怕等到所有人把它翻出来都还没找到乔家。掏出手机看了看，上面代表了乔家的信号依然没有移动过。 郭林暂时压下心里翻腾的不安，一路往左手边开始移动。209不巧在另外一头，他想过去得花费一番功夫。就在他走到差不多220房间位置的时候，突然听见了类似警铃的声音。郭林一惊，他就近推开一间虚掩的房门，手心里满是汗。 把所有出口和楼梯都给我看死了，从第一层一间一间的给我找，挖地3尺，也要把跟到这地方的人给我翻出来。 果然没过多久，外头传来杂乱的脚步声，估计是楼下那个被他绑起来的工作人员被发现了。他能听见有人在楼道里的高喊： 严哥。 李岩站的地方距离郭林只有几步之遥，他靠在墙壁边上，竖耳听着外面的动静，手里的枪也拉开了保险。但是就在这个时候，他竟然听见了他不可能认错的声音。 严哥，什么事儿要搞这么大动静吗？ 操，是乔家。 郭林连呼吸几乎都停了，他现在没办法冒险去看，只能从声音去推断现在的状况似乎没什么异样。事实上乔家也确实没事，从到了这里，李岩就把他晾在一边也不搭理。刚才他听见外头闹哄哄的，才走出来看看什么情况，结果正撞上李岩那一脸的戾气。 什么事儿你一会儿就知道了，乔乔，今天我就要摸清楚你的底细，我看你这次还能给我掰出一个什么借口。 底细？严哥，你的话我听不明白。 今天从出来就有车一直跟着，你真以为我不知道？现在这地方就你一个外人，只要一会儿躲在角落的不速之客被抓着，你就等着死无全尸。 李岩这句话说得阴狠，乔家脸色变了变，但是没吭声。如果他没猜错，来的人应该是郭林。 妈的，中 计 了。 郭林和乔家同时在心里骂了句脏话，乔家就是恨自己手上没枪，不然他能直接在李岩脸上开个洞。李岩手上拿着一个对讲机，楼下不时的有消息汇报，乔家觉得一颗心已经快要提到嗓子眼了。他不动声色地往李岩那边靠了靠，想着一会儿如果真的没办法，他起码要拖着李岩这个混蛋垫背。他至今也没想通，到底为什么李岩非要盯着他不放，真的大爷的。郭林知道他躲不了多久，一层一共就那么几个房间，查不了多久。但是这种毒吧本来就是用来吸毒的地方，环顾他自己在的这房间，没窗没柜，连个躲人的地方都没有。这么下去，他跟乔家都是死路一条了。不过这么看了一圈，郭林才发现这房间原来没开灯。二层他找了小半圈，基本上每个房间都有人。刚才躲起来的时候是太着急了，一时间竟然没注意，觉得这房间有些不对劲儿。郭林顺着墙根往里头走了两步，借着玻璃门透出来的光线，看见里面原来还有一个浴室。他打开手机，放在拖着枪的掌心，小心地移动到浴室门口，里面果然有人。郭林手机的光并没有引起对方任何的注意，甚至分不清男女的人就这么蜷缩在浴缸的旁边。旁边的地上散落着注射器和棉签，郭林持枪上前，从这个人周围弥漫的味道也判断得出来，这人应该是注射过量出现痉挛。他蹲下试了下对方的颈脉，发现这人已经死了。明知道沾上这东西只有一个结果，就是家破人亡，却还有那么多的人往这条死路上挤。郭林看着地上那堆散落的东西，皱起眉。外面的嘈杂脚步越来越近了。